上高速了。哎，有网了，你帮我查查嘛，我可不敢看。 嗯，好，不错，你的人生啊，这才真正开始呢。 高考不是全部，人生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上下五千年，以史为鉴，博古通今，读史有学问。 朱元璋驾崩后，建文帝削夺藩王兵权，他在生死存亡之际绝地反击，起兵靖难，编著《永乐大典》，派郑和六下西洋，他在登基后励精图治，打造出一个永乐盛世，楚魏之争愈演愈烈，白莲教之乱无法平息，他虽有赫赫功业，却依然面临着巨大挑战。读史有学问正在播出《永乐大帝》，全景展示铁血君王的问鼎天下之路，再现一代帝王的传奇人生。 上回我们讲到襄王自焚，勋戚们借此闹事，弹劾齐太皇子成。方孝孺分析此事正是朝中内奸所为，此话一出，齐太皇子成表示内奸一事必须严查。建文帝一阵苦笑，齐太和皇子成的话倒是快意，但他明白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为燕王张目的人有多少？勋戚一大半都或多或少地参与其间，果真一查，那还了得？眼下勋戚们已经成了一堆干柴，如果再去惹他们，顷刻间就能激起熊熊的烈火。这明察不行，要是暗访呢？思忖再三，建文帝仍然摇了摇头。齐太对于勋戚这个圈子内部的事儿，或许不太了解，而建文帝却是一清二楚。像鼓动舆论这种事儿，虽免不了得有心设计，但其实不需要太多的组织，勋戚们早有滋事之心，缺的只是一个由头而已。这种情况下，这蓄谋者只需要在勋戚聚会的时候与酒酣耳热之际发发牢骚，并不经意地将使皇帝难堪的诸般小伎俩以听闻据说为名头加以提及，顷刻间便能得到一帮酒徒们的共鸣，其后这股子坏水便能够一传十十传百的迅速在整个勋戚圈子里头流淌开来，成为大家伙儿心照不宣的秘密。贸然暗访不但不可能查出结果，反而会打草惊蛇，更让众勋戚们感到愤怒和恐慌，继而引发更大的祸患。方孝孺也不认同齐太和黄子成的办法，漫天撒网必将激起祸端，盲目查访是万万不可。紧接着他拿出了自己的建议，陛下可密令曹国公多加留意，待有了线索再进行查证不迟啊。齐太愤愤地说道，慢慢查访那得查到什么时候啊，现在朝中勋戚们都吵翻了天，若再不寻出这个吃里扒外的家伙，燕王三子又哪留得住啊。齐太说完，黄子成忙对建文帝说道，陛下齐大人说的有道理啊， 眼下此间鼓动勋戚，所图无非是为燕王三子而已。既如此，陛下何不反戈一击，索性大张旗鼓地搜寻内奸，只要提旗大出，在京中造出声势，那勋戚们纵有不满，也是人人自危，奸则本身必也会收敛起来。没有了勋戚鼓噪，燕王三子如何能回北平？只要能扣住燕王三子，便叫勋戚们怨恨，那也是值得的呀。齐泰随即附和，不错，绝不能让奸人得逞，扣住燕王三子，朝廷便立于不败之地。他本就是个刚烈之人，黄子成这种针锋相对的想法很符合他的性格。方孝孺与齐泰、黄子成是各执一词，各有各的道理，建文帝一下子也没有了主张。就在建文帝犹豫之间，方孝孺冷不丁的来了这么一句，二位大人为何一定要扣住燕王三子呢？齐黄两人万万没有料到方孝孺会有此问，一时的惊讶不已。方先生，这是何意？燕王三子在京，则燕王不敢谋反，这期间的道理难道方先生不知道吗？孝孺知道这些，只是敢问二位，朝廷有何名目继续扣住他们呀？这齐泰和黄子成一时哑了口。现在襄王自焚，他们两个负责削藩的大臣已是饱受指责，若再强扣燕王三子不放，那勋戚们也必会借此机会大做文章，到时候物议汹汹而下，皇上恐怕也招架不住，只能将他们两个罢官免职以平物议了。齐泰和黄子成当然不想丢乌纱帽，何况值此关键时期，二人去职就意味着削燕乃至整个削藩的失败，更有甚者，勋戚一旦得势，方孝孺的改制也是前景暗淡，连建文帝那本就不多的威势也会再遭重创，那结果很可能就是满盘皆输。想到这一层，齐泰和黄子成的额头上都冒出了冷汗。见到齐泰和黄子成的神色，方孝孺微微一笑，转而对建文帝说道，陛下，依臣看，再强扣燕王三子必使朝局大乱，对削藩大业也是极为不利，与其如此，皇上不如索性将计就计，放燕王三子北归，使燕王放开手脚，早日举事。什么？建文帝惊得几乎要从椅子上跳起来。若只说放燕王三子以平物议，那建文帝虽不情愿，但心中也明白，这其实也是没法子的事情。可这促燕王谋反又从何谈起呢？一直以来，燕王谋反就是压在他心头的一块大石头，让建文帝始终投鼠忌器，不敢强行削燕。而如今方孝孺却说要促燕王谋反，这话建文帝听来简直就是石破天惊。一旁的齐泰和黄子成也是把嘴巴张得老大。好半天，建文帝才回过神来，咽下了一口唾沫，干巴巴地问道，那方先生所言何意啊？这将计就计又是什么意思？能否说得明白一点啊？方孝孺一笑，从容不迫地答道，哈哈，臣猜想陛下一直不敢削燕，原因无非有二，其一，燕王一旦举事，朝廷措手不及；其二，燕王与周齐诸王不同，其有大功于国，威望肃著，平日又小心谨慎，少有过失，朝廷削之无名。嗯，不错，建文帝点头赞同，但紧接着又问，这与燕王谋反又有何关系呢？大有关系，原先陛下登基未久，故对燕王自然是投鼠忌器，然正所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眼下北平城中七位皆握在张炳、谢贵之手，宋忠、马宣、于真、耿瑞、徐凯等将皆拥大兵 屯于北平四周，朝廷与燕王可谓是强弱已分，故投鼠忌器一律已不复存在矣。黄子成紧接着问道：可师出无名奈何呀？方孝孺眼中寒光一闪，沉声说道：此正是臣请放燕王三子之目的所在。皇上辅之天下，一举一动皆为万民表率，自须端严正行，所作决议必须与正道相符。既如此，凭着燕王的大功，只要燕王反状一日不明，朝廷便一日不能削燕。此间因由，陛下与二位大人应该都明白吧。建文帝听了，默默地点头。方孝孺的话正说中了他心中的隐忧。别看齐泰整天闹哄哄的，不断地向北平派兵，但真要到建文帝强行下旨削燕的那一天，他还真不见得敢下这个手。天下悠悠之口，再加上石笔如铁，这两条朱元璋或许可以不在乎，但根基浅薄又深受孔孟熏陶的建文帝，无论如何也是不能无视的。见到建文帝点头，方孝孺信心大涨，继续大声言道：其实不光是陛下与二位大人，就是燕王对此也是清楚得很。如今他表面上一副乞怜之状，以博取天下公论，暗中却鼓动京中勋戚为其在朝堂上争名，而朝廷却又碍于大义对其无可奈何。若长此下去，天下民心必倾向燕王，就是朝堂之上勋戚也会声势日隆，对于陛下生胁迫之心。故臣请放燕王三子，便是要使燕王尽快谋反，只要燕王反其一举，其不轨之心便昭然若揭，大义名分也便落到了朝廷这一边，到时候再行削燕，那便是上顺天意，下应民心，正所谓师出有名耳。原来如此，方孝孺说完，建文帝心中是豁然开朗。放燕王三子北返，促燕王谋反，以正朝廷削燕之名，这果然是难得的连环好计，正可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原先他一直以为放燕王三子是绝对赔本的买卖，但现在听方孝孺这么一说，这期间其实也隐含着莫大的好处。就在这时，齐泰突然插口说道：只是北平军马尚未完全就绪，若燕王即刻造反，恐也会惹上麻烦呀。经方孝孺这么一说，他也觉得放燕王三子北归可行，但若果真如此，朝廷与燕王兵戈相见就在所难免了。齐泰是兵部尚书，到时候要在用兵方面出了乱子，那他的罪过可就大了，故而不得不有所小心。听了齐泰的话，方孝孺笑道：哈哈，齐大人不用担心，从皇上下诏到三子毕辞，再加上北返路上花的功夫，这么算下来，三子到北平怎么着也得六月了，就算是燕王即刻举事，朝廷也还有近一个月的时间，齐大人尽可借此时间准备。一个月的时间不算太充足，但是抓紧一下也足够用了，再说燕王一见到三个儿子就举事的这种可能性也不大。想了一想，齐泰点点头，不再说话。先生果然好计，建文帝夸了一句，忽然又道：可若放了三子，四叔仍不造反，那又奈何呀？果真如此，朕岂不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燕王不会不反，眼下四王被削，朝廷削藩之意已无所隐瞒，燕王乃是枭雄之姿，岂会坐以待毙？仅以其二月进京的表现来看，此人是铁了心的抗拒削藩，一旦山穷水尽，他必定会拼死一搏。说到这里，方孝孺话锋一转，悠悠地说道：当然 为防其继续隐忍，皇上还需用些别的法子，迫其尽快举事。哦，什么法子呀？建文帝赶紧追问。方孝孺却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转而问建文帝：陛下，昨日西平侯穆圣送来的奏书，您可有留意呀？啊，穆圣奏书？建文帝先是一愣，片刻后马上反应了过来。先生之言，莫不是要杀鸡儆猴？ 嗯，不是杀鸡儆猴，是杀鸡逼猴。 方孝孺眼中金光一闪，沉着道：逼得这只猴子胆战心惊，不得不狗急跳墙。好一个杀鸡逼猴！建文帝大声一赞，心中也终于做出了决定。他豁然而起，对三位大臣朗朗说道：就依方先生之言，先放三子北归，继而杀鸡逼猴，这次定要逼得四叔不得不孤注一掷，一举顶定薛燕大事。这一次三位大臣齐齐躬身，圣上英明。还有这内奸一事，交由曹国公暗中盘查。 是。 建文帝想了想，又嘱咐道：还有一点，逼燕王谋反一事，可暗中告与张炳和谢贵，使其有所准备。至于其余人等，切勿泄露半分。 臣等明白。 聆听时光里，静听风雨声。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朱高炽三兄弟返回北平，朱棣喜出望外。晚上他难得的在后堂设家宴，为三位儿子接风洗尘。宴席之上，朱棣一反往日的严肃，与众人谈笑风生，一副欢快之态。因为知道父王难得这么开心，三个年轻人只是专拣好话奉承。一顿晚宴从酉十二刻开始，一直到了将近亥时才散。朱高炽等人旅途辛劳，此时也觉得乏了，朱棣于是命他们各自回屋早些歇息。第二天，朱高炽一觉醒来已是日上三竿，待他洗漱完毕走出房门，王景洪已经在外边候着了。一见到王景洪，朱高炽便埋怨道： 哎，景洪啊，你怎么不早点喊我起来呀？我这好长时间没回府了，今天一早是应该给父王和母妃去请安呢，这都什么时辰了？这都。 王景洪忙答道：世子爷，您这可是冤枉奴才了。昨天您一回府，王妃紧接着就吩咐奴才说，三位小殿下一路辛劳，今日便免了这虚礼，让你们睡个踏实。朱高炽这才放下心来，随即笑着说： 嘿嘿嘿，其实也没完全睡踏实，昨晚不知怎么的了，隐隐约约的老听着有那个鹅不停的在叫，这倒让我烦心了好一阵子。王府里头什么时候开始养鹅了？ 王景洪却没有立刻答话，而是先张望一下，方凑到朱高炽耳根子前说道： 眼下这风声越来越紧，朝廷薛燕恐怕也就在这几个月了。王爷从京里回来之后，便暗中让人在后宫打炼铁甲，以备不时之需。因为这打铁的声音太大，道衍师傅就让王爷在后边又养了这么一大群鹅，以免被外人察觉。现如今呢，咱们燕王府上下对外都说是王爷病好了之后好吃鹅肉。 嘿嘿，世子爷，您出去可别给说漏了嘴呀。 朱高炽听了心中一凛，也不再说话，径直往朱棣的寝殿而去。到了寝殿门前， 正巧碰着傅成凤黄眼，一问之下才知道父王在一个时辰之前已经到太液池去了。这太液池始建于金朝，在元代的时候成为了皇宫内湖。当年燕王就藩，朱元璋为节省民力，告诉他不要再新建王府了，而以元代旧宫为府。朱棣遵旨照办，这元代皇宫规模宏大，燕王府虽然只是占了其中的一部分，但也规制惊人，太液池也被包括进去不少。这太液池在元代的时候是皇室游玩专用的地方，湖光山色，景色是十分的宜人。朱高炽走到太液池旁，正与朱高煦和朱高燧撞了个正着，他们也是来找父王的。三兄弟聚在一起找了个小答应，一问才知道父亲已经在池中的琼花岛上的山顶凉亭了。这琼花岛全岛都由泥土堆积而成，到处点缀着太湖石，岛上有一座小山，上边遍植松柏。朱棣就藩之后在山顶又修了个小凉亭，夏天的时候经常到这儿来乘凉，一览湖光山色倒也十分的惬意。朱高炽等人无心拦景，只是沿着阶梯一路而上，快到山顶的时候便隐隐地听到有人在吟诗：苍山突兀倚天孤，翠柏阴森绕殿扶，万顷烟霞长自有，一川风月等闲无。乔松挺拔来深涧，一时欠空出太湖。尽是长生闲活计，修真见福卖京都。朱高炽听得一愣，这诗倒甚为熟悉，正是金末明道丘处机的琼花岛七言诗，但吟诗的声音却甚为陌生。一望两位弟弟，朱高燧也是一脸的茫然。朱高煦却哼了一声道：哼，不晓得父王这是又从哪儿找了一些莫名其妙的酸腐文人，眼下朝廷的刀都架到咱们爷们儿脖子上了，他老人家还有兴趣找人在这吟风弄月，嘿，真是的。朱高炽一笑也不应声，继续往上爬。待到了山顶，一阵凉风吹过，三人顿觉得神清气爽。放眼一瞧，前方凉亭内聚着三个人，除了朱棣之外，另一个是道演，还有一位却是头戴黑色万字巾，身穿天蓝色直多袍的文士。不过此人正背对着他们，看不清面孔。来不及多想，三兄弟疾步走进凉亭，向朱棣躬身十礼：儿臣参见父王。朱棣今天看上去气色不错，见到三兄弟到来，主动地向他们介绍了道演身旁的这位文士，此人名叫金钟。原来啊，朱棣见朝廷屡谋薛焉，自是暗中防备。入京前，朱棣密令道演寻访智谋之士。这金钟在北平待了有几年了，与道演也有一些来往，道演屡次与他交谈，发现这个人的学问渊博，不但通晓阴阳，对兵法战阵也是十分的精熟，于是暗暗称奇。那么朱棣既有交代，道演便将金钟引荐。经过几次长谈，朱棣对于金钟也是大为赞赏。朱棣手底下有袁中彻这样的玄学大师，倒也不稀罕金钟的阴阳之术，真正让他看中的是金钟对于兵事的精通。这个相士于三略六韬无一不晓，说起武侯阵法、李卫公阵法也是头头是道，并有独到的见解。燕王府能人不少，却正缺这么一位熟悉兵事的谋士。经过几番试探，金钟也表示愿意效忠，朱棣便将其引为心腹。